有的匆忙，有人爱的甜美，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早晚共对